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又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50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屈，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尚远。这几天我们节目的安排是每天上半时段为您播出名家名段相声作品，下半段选播第五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实况。这是我们节目去年12月的11号12号在民族宫大剧院录制的，下半段我们来听实况选播。那么上半段呢，我们前两天听的都是老先生的作品，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一段青年相声演员的段子，叫做《韵调诗》，表演者刘春山、许健。 我叫刘春山， 我叫许健， 想和各位探讨一下。 探讨什么呢？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现象。 什么现象？ 很多年轻人追求新潮， 对， 他们的言谈举止带着很多洋腔洋范儿，而且时不时的还蹦出点那种网络语言。 还确实有这种现象啊！ 我觉得嘛， 啊， 咱们作为炎黄子孙， 没错， 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背景， 对， 咱们应该多下点功夫，研究研究传统的国学。 这话太对了，必须得研究。 你说对， 哎， 那这方面你做的怎么样呢？ 我 啊， 谦虚点说， 怎么样？ 非常不错。 对呀，这叫谦虚啊！ 啊，不谦虚不知道说什么了，就知道吗？ 他也应该这样说， 对不对啊？ 跟各位说啊。 啊， 在我心里头， 哦， 这方面 啊， 全国所有的相声演员 啊， 你能排在第二位。他很激动。 全国 嗯， 所有的相声演员 都算上， 我排第二， 排第二， 不容易。 是是是。 那我问问您， 嗯， 我排第二 啊， 谁排第一？ 全国其他的相声演员。 并列第一 啊， 太婉转。 怎么婉转了？ 以后直接你垫底儿就行了，知道吧？ 他还生气了 啊！ 这个没法比， 是 范围太大了， 真是。 要是比较的话 啊， 就是咱们两个人比一比， 哎，咱俩可以比一比， 你排第二 啊？哦，合着你排第一？ 当然了，我比你强啊。 啊， 天文、地理、历史、文学， 行了，你别说这个， 怎么了？ 你也别说你比我强， 嗯， 我也别说我比你强， 怎么着吧？ 咱俩人现场比试一下，怎么样？ 你还不服气啊？ 那可不吗？ 比就比呀、啊， 行吗？ 怎么比？ 咱俩人做一回韵调诗， 韵调诗， 考察一下咱对中国语言文字折韵、 哦、 声调以及历史地理知识的掌握程度。 这还是综合素质考评。 对了。 没问题， 行吗？ 你介绍介绍。 您看啊， 咱中国字儿有13道大折， 没错啊。 咱呢挑出几个折来做事， 哪几个折呢？ 咱得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上一份祝福， 应该的。 咱恭祝阖家安泰吉祥。 好， 好吧， 好。 这是八个字， 对呀、啊， 正好占八个折。 哦， 咱呢一人一个字，一人一首诗，轮流的做， 一人四首诗， 行不行？ 可以， 好吧。 你这诗有没有什么规矩吧？ 规矩， 嗯， 仔细听好。 你说说， 咱一首诗做四句， 四句。 这四句诗啊，每一句都得合辙押韵， 每一句都押韵。 对了， 一般的诗可是一三五不论。 哎，咱这诗不行，都得合辙押韵。 明白了，加难度了， 加强版嘛。 可以， 先说第一句的要求。 嗯， 第一句的第一个字要举出来一个方位或者是一个场景， 方位或场景。 哎，而且这第一个字就得在折上， 您这难度太大了。 怎么了？ 一首诗第一个字就得在折上， 就得占折， 这难度好， 行不行？ 可以， 来啊！从这个方位或者这个场景里边出来一种动物， 出来个动物， 这个动物的名字得在折上， 动物名占折。 再说后一句， 嗯， 说这个动物去哪儿了，要举出来一个全国知名的景区， 这算是地理知识。 对了，而且这个景区的名字， 嗯。 得在折上， 地名也占折。 再说后两句， 哦， 说这个动物看见两位古人，这两位古人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这是历史知识啊。 尤其第二位古人的名字， 啊， 得在折上。 说了半天都是折韵 啊， 韵调是得有声调的要求吧？ 我还没说完了， 你说说， 咱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儿是什么声调？ 嗯， 后边三句的最后一个字儿。也得是这个声调， 我明白了， 懂吗？ 你的意思就是这首诗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儿， 哎， 又得是一个折，还得是一个调。 这话对， 咱俩谁先来？ 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那你先说这个“公”字， 公， 中东折， 中东折， 你得找一个中东折的方位或场景。 嗯，这不用找， 怎么不用找啊？ 你刚才都说了，中东，东， 你先挑个现成的 方位嘛。东， 东边来什么动物了？ 说东边飞来一只鹰。 鹰是医生， 对， 后三句都医生， 都是医生啊。 这鹰飞哪儿去了？ 一飞飞到雍和宫， 啊，就是咱们北京， 有吧？雍和宫。 第三句， 挥挥翅膀扇扇风， 看见两位古人， 看见秦琼、徐茂公。 好，隋唐 把兄弟， 没错， 有关系， 能说上话呀， 对吧？ 说的不错， 该你了， 到我了， 祝。姑苏者， 姑苏者， 对， 方位或场景， 哎， 我说雾，大雾弥漫， 哦，雾是个场景， 对， 而且是姑苏者， 没错。 那雾里出什么动物了？ 雾里跑出一只猪。 哎，你这不怎么样，还跑出一只猪？ 猪是不是动物啊？ 那行，是动物就完了。哎，雾里跑出一只猪， 对， 去哪儿了？ 一跑跑到莫高窟。 我们这猪太能跑了。 怎么了？ 那么大雾愣跑敦煌去了？ 这猪体力好。 哦，行行。第三句， 看见你姑和你叔。 哎，对对对，我让你说古人，你说我们家亲戚干嘛呀？ 你看，第四句还没说呢。 啊， 第四句，拿你两位亲人比作两位古人。 哦，拿我们家里人比古人。 对了， 那比作谁呀？ 一个蓝采和，一个何仙姑。 嘿，好 吧，不光是古人， 哎， 还是仙人， 中八仙呢， 潇洒飘逸， 就是 腾云驾雾， 哎， 去莫高窟追猪去。 哎，行行了，不解释很好。 我说上来了， 真有闲工夫追猪去。 下面可到你了， 到我了。 和梭波折， 梭波折的方位场景我找的是左。 左边来什么动物了？ 说左边飞来一只鹅。 飞哪儿去了？ 一飞飞到北戴河， 渤海湾。 哎， 第三句， 摇摇脑袋伸伸脖， 看见两位古人， 看见苏轼和苏辙。 好， 怎么样？ 大苏小苏， 宋朝的两位大学士， 亲哥俩呀， 有关系， 有关系。 到你了， 家 发花者， 发花者， 对， 方位是下。下边， 哦，下是一个方位。 嗯， 下边出来什么动物？ 下边蹦上一蚂蚱。 哎，不，你是中国人吗你？ 当然中国人。 你会说中国话？ 这就是中国话。 下边蹦上一蚂蚱呀， 就那那么大会蹦那蚂蚱吗？ 那叫蚂蚱，怎么蚂蚱的还？ 蚂蚱是轻声 啊， 都知道没有拿轻声作诗的， 就是 必须有读音 啊。 再说这个字写出来呀、啊，一个虫字边，一个蚱，一看那蚱 啊，对呀、啊， 查字典他念蚱，蚱蜢就这字儿。 抠书面， 对了， 下边蹦上一蚂蚱。 我们要规范语言文字， 哎、 下边蹦上一蚂蚱。 不行，我听着浑身疼。我这去哪儿了？ 一蹦蹦到神农架。 哦，湖北省。 嗯。 第三句， 看见你妈和你爸。 拿他们比作谁？ 一个霸波奔，一个奔波霸。又是俩仙人啊，能上天，能入水。 这不是仙人， 怎么急了？ 这是俩妖精 啊！ 我看过《西游记》， 是 俩鱼精 啊啊啊！ 霸波奔，奔波霸，这模嗯呐嗯呐， 挺像。 我见过这个。 这你不能生气， 怎么了？ 让我找古人对吗？ 对啊， 这是西游记的人物 啊， 这是古代四大名著，算古人吗？ 神话人物不算， 神话人物不算， 多新鲜的。 那刚才我说你们家人蓝采和何仙姑，你那么美呢你 啊， 都是神话人物啊。 啊， 对啊，怎么解释啊？ 这我不爱听，知道吗？ 啊，有什么不爱听的？ 让大伙想想，我妈我爸爸波奔奔波爸，我什么玩意儿？ 这么多观众朋友，谁说你是鱼子了 啊？你才鱼子了，这怎么说话了？这是， 我承认，这个可能差一点， 差远了。 但是我保证后边比这强，行不行？ 那以后不允许这 样。下面到你了，到你了， 到我了。 啊，言前折， 什么折？ 言前折， 前 前， 方位、啊。 你都俩现成的， 你让我找找平衡吧，就、啊。 前面来什么动物了？ 说前边飞来一只雁， 飞哪儿去了？ 一飞飞到白洋淀， 河北水乡。 哎， 第三句， 落在枝头往下看， 看见两位古人， 看见孟良和焦赞。 好，杨家将 把兄弟 又有关系， 也能说上话， 当然能了。 到你了，太怀来者， 怀来者、 哎、 高矮矮处、 哦、矮、 嗯、 矮处出来什么动物了？ 矮处跳上一蟋蟀。 您这除了蚂蚱就是蛐蛐，您这 不许说蛐蛐、啊、得说正字读音，四声蟋蟀 啊。对，蛐蛐没辙，蟋蟀。 对， 去哪儿了？ 一跳跳到九沟寨。 那叫九寨沟， 这是一个倒装句。 哎，诗里有倒装句吗？ 有 没有？ 听这个 什么呀？ 我师骄阳，君师柳，杨柳青杨直上 重霄酒。 什么叫重霄酒啊？ 就是酒重霄。 你明白了吗？许人家诗人把这个酒重霄说成重霄酒、 啊、 我就可以把九寨沟说成九沟寨。 就您这玩意儿还引经据典了还？ 有据可查吗？ 啊，这九沟寨、啊、 九沟寨 四声。 对， 看见我们家谁了？ 你爷爷和你奶奶。四声。 你老家还在中国吗？ 当然在中国了。 那叫奶奶，怎么奶奶呢又？ 奶奶写出来也是两个奶字，不能念奶奶呀。 那也叫奶奶。 哎呀，那是有口音的 啊。 这奶奶有典故。 我都没听说过奶奶的典故呢。 我让你长长见识。 我又长见识。 听这个。 什么呀？ 奶奶您听。 行， 有这个吗？诗里就念这个， 你这满带红灯记的， 戏里也这样念啊。 这我爷跟我奶奶， 你爷爷和你奶奶， 小妖精不许有， 没有。 比作谁？ 一个白骨精，一个黑熊怪。 哦，妖精头啊！ 你可说了 啊， 小妖精不许有。 对啊， 这是大妖精。 哎。那不也是妖精吗？ 你没告诉我，你光说小妖精不许有啊。 哦，合着还怨我了。 那可不，下面到你了， 那 赶紧说。 那 急一七折， 西 西边来什么动物了？ 西边飞来一只鸡。 飞哪儿去了？ 一路飞行 到苏堤， 杭州。第三句， 看看东来，看看西， 看见两位古人， 看见霸王和虞姬， 霸王别姬， 楚汉斗， 两口子有关系啊， 有关系。 到我了，哎，祥是江阳 学， 怎么会？ 打刚才你说话我就不爱听，除了那个蓝采和何仙姑还好点，一让你找古人你就说妖精，说这字儿你别说古人了，你找一个当今最流行的人物再说妖精，我给你扔台下面去，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什么了？ 扔台下去。 记住这个就行。降江阳者 上。 哦，上上边出来一种动物， 上边跑下一只羊， 去哪儿了？ 一跑跑到避风塘， 香港。 对， 看见我们家谁了？ 看见你爹和你娘。 不行， 这怎么又来了？ 我爹我娘那是两口子啊，你得给我找那正式两口子， 流行人物正式两口子， 否则 扔台下去。 快来吧，快说。 上边跑下一只羊， 第二句， 一跑跑到避风塘， 第三句， 看见你爹和你娘， 比作谁？ 一个灰太狼，一个红太狼。 你去你的吧。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演员刘春山、许健二位合作的相声《韵调诗》，基于传统，富有新意。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降临，空中降临，空中来，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经典大字的买卖，但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玉屏风，傻鸡这是个斗风，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评书表演艺术家刘立福先生是久居天津的一位大家，尤其是他所传承的陈派评书《聊斋》在业界真是有目共睹。那么下面请您欣赏刘立福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妙之心》，这是一段珍贵的剧场实况。 谢谢大家捧场，我再跟您说点真事儿。不说真事儿没意思。刘立福还是不爱在台上吹嘘这个那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人必须诚实，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啊。说什么真事呢？这个事在57年、58年那阶段，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说呀，有一个相面的算卦的先生神急了。哎，这个朋友不是我们这行人啊，我虽然是说是一辈子父一辈子子一辈子干这行，很少跟这行人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都认得都不错。这个是外行朋友，商人。他说什么呢？这个算卦先生也可以说未到先知，你得一进去他都知道你是干嘛的。我就乐了，我要乐说什么？我说你心说你是空子，你空吧，那是经典儿，江湖里的精品彩挂，那是大买卖。我睡哪儿呢？离此不远，就在过去叫天祥后门，现在可能是叫辽宁路，叫什么？就是正阳春，后来叫烤鸭店，就那趟街上前面走，那个烤鸭店的那一溜过去是永聚园啊、西来香啊、独一处啊、御膳园呐。饭馆都在那儿，前面有个胡同灰砖房，那个地方这位大相士叫妙之心，老人有知道的吧，一兴趣的，我说这么办吧，他要能看出我是干嘛的来，我说我请客，要是看不出来呢，他说我请客，好了，咱赌这顿饭呢，我就跟他去了。一进去啊，就进那胡同，真事儿，旁边啊，那拐弯一小胡同儿，有一个门，灰砖房，老房子，那叫什么里来着？我忘了。里边有楼，前面小院不点儿啊。一进屋，升两层台阶，一进去，这是个楼梯，这么一小屋。这小屋的不大呀，那边搁着个条幔， 一个八仙桌子，两把椅子，靠窗户这儿他一个桌子，那儿一把椅子是他坐的地方，还有几个藤椅子，屋里挺讲究了啊。你们干大买卖，这叫有座子的买卖，屋里摆设不讲究，你唬不住人呢。我就跟他进去了啊，认识我就坐旁边了。我就先跟那朋友说了，我说他要是听过我的书可不算，他不出来，他腿有毛病，岁数不小了，横有七十来岁了。哦，那行，我就坐一边了。他们俩客气会子，离完了，他说你给我们这哥哥看看。我就进去了，我就坐那儿了，坐那儿回来，他说您跟我那哥看，我就坐这儿，他坐这儿，妙瑞新坐这儿。我一看见老头白胡子，那两只眼睛有点发黄，说脑子耐动。哎，我那朋友老马坐那儿，我穿着是一件蓝鞋纹的一件皮猴，里边穿的是大维尼的这个制服，戴着那个猫尼的礼帽，所以我把大衣人脱了坐在这儿。我一话不说，他上下看看我，今年你有31，我告诉他了，我34。哎呀，哦，哎，五官相貌不错，他说话不是口音，两道眉毛如何如何，眼睛怎么着，我说相面就是，你把帽子往后戴着，我帽子上。我就说了一句，我34了啊。这个说了半天我都憋不住了，我说这么办吧，我说先生，我说您看我吃哪行饭比较合适。哦，你横竖得有个牌匾儿，我要横竖有牌匾儿，这个这么说吧，我说比如当大夫横竖也有牌匾儿，您看我吃哪行饭合适。谈古论今，我说您认识我吗？恕我眼拙，不敢认。我在下刘立福，我父亲刘建英，我师爷陈世和。哎呦呦，失敬失敬失敬失敬。我跟兰亭啊，好几句上去两辈儿。兰亭是我师爷。我们怎么怎么着？哎呦，我说师爷师爷师爷，打这认识了，认识完了，我带着吃饭去吧。天河居。就是鸭子楼对过那儿，我们那顿饭吃8个多香，我给的。打这认识他了，我有时候就上那儿去，跟他一块儿聊聊去，聊聊我去跟他学点知识，学点能耐。哎，咱简短截说吧，说真事儿嘛。那天我去了，打外边进了人，啊，一进来我坐旁边去了，让他给算一卦。算完卦之后，他说：“您看，我有点事儿。”我一看耐口，我上李建屋去了。这人有个40来岁，穿身青制服啊，怎么回事呢？某一个工厂的师傅带着个徒弟，是个女的，跟这个女徒弟有关系了。那时候正整风啊，可能还有点别的事儿。您看我就怎么办？吓坏了，我在里屋听着，根据卦象来看啊，他说了好些个生意话啊，我保你没有刑事处分。是吗？你听我说，绝对没错啊！我给你细看一下，那个得多少钱？不多取，不多取，翻一个二道，在二道7块，给完之后我告诉他，回去你一五一十，你跟领导就说了。说完之后，如果你受刑事处分，你摘我的牌匾，不过14，我这日子我还记得，今天是初几啊？不过14，你放心，绝没事。走，我谢谢。千真万确，他说的非常有把握。如果你受了刑事处分的话，回头你摘我牌匾，妙瑞新没这一号，能不信吗？钱给了走了，我从李仁屋出来了。我说师爷，我说这点头，我说您真的拔出来了，没刮头，绝对没事儿。我您能告诉我根据什么？嗨。李福啊，傻小子，坦白从宽是抗拒从严。哦，我就是。

多好。 做一下自我介绍 啊，得介绍。 好多朋友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啊。 我的名字叫刘季， 是 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 不好意思。 你好意思说你？ 说完觉得不好意思。 行，差不多得了。你还有我呢。 介绍一下， 哎，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搭档。 对， 那喜欢我的朋友呢，关注一下我的官方微博。 那先说微博， 在微博上咱们可以互动留言。 嗯， 我微博的名字也叫相声演员刘季。 哎， 喜欢他的朋友关注一下他的官方微博。 我也有微博， 他的名字叫相声演员刘季的搭档刘季相声，说的真棒，哇哇，刘季是我干爹。 没有，讨厌了，你这属于啊， 开个小 人家有相声演员张汉文， 相声演员张范魂 是谁？ 大家一定记住了， 张汉文。 哦，对对对对，张 汉文。 张， 你舌头让人绞下去了，你啊！ 张汉文。 哎呀，还有方言， 很好的相声演员。你看我们俩演员往台上一站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 啊。 上来以后先给大家送祝福。 哦，送祝福。 哎，我这祝福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 我这个叫层层见喜。 什么意思？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都有吉祥话。 你是太能吹了。 你看， 你烫着了。 你看， 给我考考你啊！ 啊， 一。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一帆风顺。 二 龙腾飞。 三 阳开泰。 四 季平安。 五 福临门。 六 大顺。 七 星瓢虫。 哎， 八匹马。 哎，你别滑过去。七什么玩意儿？ 七星瓢虫。 那是吉祥话吗？那个 吉祥话。 哦，你那吉祥话。 嗯， 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祝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别那么客气，不行，换一个。 七星高照。 八， 八方来财。 九 子登科。 十 全十美。 十一， 国庆快乐。 过节来了。 十完了就百了。 我知道百。 哎， 那百， 百年好合。 千 事顺心。 万 事如意。 两万。 胡了。 打麻将来了， 像话吗？ 嗯， 像话吗？ 啊，你那意思到万结束了？ 到万就结束 了？啊，你这有点意思啊！ 当然了， 哦， 你看我们俩往台上一站，身份上就有差别。 什么身份？ 我跟他就不一样，人家往这一站的时候，人家一站他稳当，底气足。 啊， 嗯，我就不是，我跟观众我就跟看着亲人一样。 呵， 说实话，身份差异极大。 哎，没什么差距。 人家是有钱人，嗯，门不行， 还门。 真的，我的条件跟人家没法比。 啊， 嗯。我是农村的孩子，一步一步打拼到今天，从当年的身无分文一点一点努力到现在一屁股饥荒，我觉得我自己就挺满意的了。 你这活儿是不是干反了？ 怎么呢？ 越干钱越少呢？怎么？ 没错啊。 怎么会没错？ 买房了，我得还贷款啊。 哦， 对吧？ 你这行啊， 跟人家能怎么比呀？人家有钱呢， 还说这干嘛？ 人家有钱到什么程度 啊？ 实话实说，全中国最早一个有电视机的就是人家。早到什么程度？ 没那么早。 人家买电视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台呢。 我有病是吗？我呀， 一频道没有，人家家就买个大电视，咵放着在这看。 我看什么呀？ 我也问你看什么呀？人家跟我说看雪花，夏天天凉快。 我买空调不行吗？我 有钱人呐，全中国第一台组合式大的多开门冰箱，人家买的。 倒是买冰箱也早， 那时候我们北方还实行菜窖呢。 嗯， 全都是地挖一坑，这菜储备到这个窖藏里， 是凉。 没见过冰箱，人家买了大冰箱，好多门，还有抽屉， 是， 对吧？啪，打开了以后，哎，打开第一个，瓜果梨桃， 嘿， 打开第二个。生猛海鲜， 嗯， 啪打开，饮料可乐啤酒， 好啊， 把大抽屉拽出来，你太爷，你太奶， 啊， 三叔，六舅，你大爷，走， 那是冰箱吗？那太平间那是， 大冰箱， 什么冰箱？你杀我全家来了是吗？多缺德啊你这。 夏天天凉快吗？凉快吗？ 那也不能躺那里啊。 怕老头老太太热吗？就自己捆一下进去放一会儿。放一会儿缓，叫起来缓，还缓霜呢。 那就过不来了，那就。别 别胡说八道， 太有钱了， 冰箱早也不是那， 我跟人家没法比啊。嗯，我这是说实话，我没见过钱呢。哦，我直到现在我买那里边穿那背心儿啊，里边穿一背心儿啊，20块钱90件。 哇，这也太便宜了吧。 真的，咱买不起别的呀。哦，上面还印着饲料化肥， 好回收的。 买内裤，嗯，都不是外人，实话实说，过日子嘛。嗯嗯，内裤20块钱150件， 这一次性也没那么便宜嘛。 后来我发现了，买这个东西反季合适。 你等会儿，裤衩还有反季的？ 当然了啊！你看我现在穿的就是反季的，夏天天的时候买棉的。 哼， 我买了，哎，我买了150件，花20块钱毛线裤衩。 哎呀，不扎定吗？ 扎不扎定放一边，穿没两天发现上当了啊！不是毛线的， 那是 青纶的， 那不得刺挠啊？ 刺不刺挠放一边，关键静电受不了。 哎呀哈，还有电， 一走道走的我直拘灵啊！ 好嘛， 快溜达两步，头发都炸起来了。 哎呀， 刚才来的路上追公交车，快跑没两步，脚后边一溜火星子呀！ 嚯， 一摸门，司机蹦出去了，躺地直吐沫子。 劲儿太大了，你这 大家都叫我充电宝啊。 你这名还挺性感啊，你这。 哎，你试一下。 哎，你这垫着我，你这。 你这跟人家没法比啊。 我倒是不穿那玩意儿。 但是说实话，我搭档这么有钱，对我真好。 是不是？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全是人家照顾着我。 嗨， 我这人还喜欢吃点什么啊。我们俩，他对我好到什么程度啊？ 什么程度？ 咱哥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5年了。 五年了啊。合作5年了。 对呀，啊， 这5年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吃饭，他就没让我花过钱。 嗨，我条件比你好 5年了。哎，我说有的时候大饭人家山那海参鱼翅人家啪啪请完以后，小来小去的一烤冷面炸臭豆腐我掏钱，不行啊，就不行。甭管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吃不吃？不吃。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去不去？不去。就今天当了这么多朋友，我说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吃。我再不吃你又滑过去了， 都听着了吧？他不吃， 哎， 我有什么办法？ 谁不吃？ 你说说我成 麻烦， 你不吃我怎么办？你说我这岁数了，我要是要脸的人，我就请你吃饭，对吧？哥，你说，不是说我不请啊，我认认真真请啊。 你跟谁说话呢？ 你也不吃啊？ 我吃。 你不吃？ 没听见是吗？吃。 你不吃？ 吃。 嗯， 你能不耿气吗你？ 汉文，给个台阶让我下去。 我怕摔死你。我少废话，请我吃饭。你这样，你请我这有困难是吧？现场这么多朋友呢，请我们大伙一块吃行吗？咱一块吃。 什么？怎么的？ 请大伙一块吃行吗？ 哎呀， 哎， 心脏迷糊，脑袋疼。 这是人话吗？这个 刚才都谁喊的？一人给我拿5块钱，把这事儿平了吧。 碰瓷儿呢是吗？少废话，请吃饭。 你差不多就得，你当那么多朋友，你这真是咱俩这来这演出来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差不多就划过去呗，能不能过去？ 不能， 你过分了，你知道吗？ 谁过？请我吃个饭就过分了？ 你记住你今天做过的一切。 我记什么？你这 你记住了？张 合作？哎哎，你别跑！ 我不会再跟你合作。 往哪儿？想跑是吗？ 嗯， 把饭请吧。 不就吃个饭吗？ 你别废话，请我吃饭。 不就吃个饭吗？ 多新鲜！ 来这么多朋友看着了，实话，你们掌声怎么老不齐呢？这鼓的真是， 这还不 好多上岁数，对吧？你来的朋友，咱都鼓鼓掌，这刺激穴位，对身体都有好处，好吗？再来一次。对，你说这种情绪没法演，我们每次演出可火爆了，都听说北京的观众是全国最好的观众， 这话没错啊。 不吃，对吧？ 吃。你别划过去，少废话，请我吃饭。 不就吃饭吗？今天观众这么热情，说实话，现场来了这么多朋友，请你们吃饭又能怎么着？那是事儿吗？ 啊， 是事儿啊。 是，是有点困难，那你请我自个儿。 请你吃，太简单了。 赶紧请我吃。 想吃什么吱声，说吧，说你爱我吧。 你吃，外面请你太抠了，你也请不了。 随便， 我直接上你家吃去。 行啊， 上你家吃。 你吃什么？ 我饺子。 那就对了。 饺子行吗？ 饺子，嗯，东北有句老话叫好吃不如饺子， 舒服不如倒着， 那就你就倒着吃饺子。哎， 弄我一脖子醋的， 还有酱油和辣椒油， 哪那么废话， 就是，饺子太讲究了。饺子你算点对了啊，嗯！我们家包饺子一绝呀，啊， 是吗？ 实话说，首先来说面就讲究， 面有什么讲 究？面就讲究， 怎么呢？ 你看，这和面用的这个水就讲究， 凉水和呗， 凉水不卫生， 热水， 烫面那是蒸饺， 那用什么呀？ 用蒸， 用谁？ 蒸， 什么玩意儿？ 蔬菜蒸， 那具体点儿， 胡萝卜蒸。 胡萝卜汁儿， 就是那个东西。 你就是说不明白。 用这个，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了，嗯，外边带颜色的这个尽量少吃。 什么意思，啊？ 有的时候可能是色素。哦。尤其给孩子，咱们自己回家做。嘿，我教你们怎么做 啊？你会做？ 干干净净的。 哦，这行。 首先来说，一次性的纱布。哦。一定记住要一次性的啊。 一次性的， 不能重复利用，要不然不卫生了。嘿。还有呢，这个胡萝卜买回来这么长啊，干干净净用矿泉水洗净。 这么讲究？ 记住关键词：矿泉水。哦。洗净以后打皮。再用矿泉水冲净，嘿，一次性纱布摆好，嗯，然后我们开始榨汁儿， 啊，榨汁儿， 把胡萝卜放嘴里嚼，吹到纱布上，哎呀，一次性纱布， 你嚼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那不还是你嚼的吗？你再说，你嚼完我怎么吃啊？ 你吃你嚼的， 不是。那煮的时候混了呢， 我也不嫌你脏， 我还嫌脏呢。不是你们家没有榨汁机吗？ 有啊， 用机器。 好吧，还有这个馅儿讲究，你愿意吃什么馅儿？ 韭菜鸡蛋就行。 韭菜鸡蛋再给你加虾，哎呦，行不行？ 行啊， 韭菜鸡蛋大虾，哎，这个讲究， 三鲜了。 首先来说，韭菜很主要啊。哦哦哦，韭菜，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韭菜没有这么宽，没有那么长。哦哦哦，化肥催的，嘿，不行。现在的韭菜有越来越宽越来越长。我前两天我在早市溜达，嗯，溜达看一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长。我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啊？ 话也损点， 告诉我是韭菜。哼，太不像话了。嗯，你看我们家韭菜这么窄这么高，嚯，这么窄这么高，静静身身啪，哎呀哈，一水，哎呦，这站在这个板上，脸上挂着小露水，嚯，干净净。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自己的肥。哎呀，我心里有数啊。这个东西你要讲 究，我没数啊！哎呀， 哎呀，怎么了？ 我怎么吃啊？ 我自己，我们家有一块地，我自己沤的肥，各种东西，这叫原生态，我们自己种的。 你就是为恶心我，我就吃。你的肥呢，我就吃。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虾。嗯，虾也讲究，虾大个海虾， 我那么大， 小的不行，小海米没法吃。哎呦，大个海虾拿过来以后，剪刀从上面咔咔咔搅开，搅开虾壳放一边，嘿，哎，虾尾剔掉，虾线拽出来， 哎，好啊， 包好饺子，一个虾头馅的饺子，哎，香极了啊！ 你再扎死我，你再，虾头干嘛呀？虾仁呢？ 扔了， 扔哪儿了？ 扔冰箱里了， 拿出来， 好吧，哎。别吃那个虾仁， 缺德， 虾仁没营养，我给你来点绝的。 什么呀？ 虾线馅的饺子吃过吗？多难拾到啊。 哎，那玩意那是，哎呀，那玩意能吃吗？那是啊， 怎么不能吃呢？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 那是沙线，不是虾线。虾线那玩意不能吃。 我把虾线的沙子都洗干净了，不是沙子，虾 没有，那不是一个事儿。那个， 你看，哎，得了，咱别吃这个了， 太恶心了。 让你说的我直反胃。换吧， 啊，这，抓紧换， 换拿手的全鱼宴。 什么玩意儿？ 全鱼宴， 全鱼宴， 这个讲究。我们家这个， 我都没吃过。 头一道菜啊，清蒸鱼。 哇，这行啊！ 大家一定记住了， 清蒸鱼， 火候很主要。还有就是活鱼，嘿，3分20秒啊，不能长，不能短。哦。对吧？你把这活鱼，活鱼的水嘟开了啊，盖打开，活鱼放里，啪盖上盖，3分20秒，哦，一定记住，3分19秒打开以后，这鱼蹦蹦蹦蹦出去骂你， 那鱼还挺调皮，你 哎，3分21秒老了， 我这么精确， 就这么精确， 哎，你真行啊！ 到我们家咱来这个 啊，行啊， 行不行？ 行，太行了， 没问题。那你就到我们家来以后啊，你现场看着我给你加工啊，水啪煮开了，我从这鱼缸子里哎 把我这大、哎、大清道夫捞出来。 哎呀， 放这里，盖上盖。 清道夫是，哎，是鱼粑粑长大的。 你吃尖尖，你老跟他较什么劲呢？ 不是你那清道，人家清道夫这么大，你这怎么那么大呢？ 我自己的肥。 我不太想去你们家了，那得多味儿啊！你们家， 你怎么这么，你怎么这么？我们自己家有养鱼池，养的鱼，原生态的， 那也没人吃清道夫啊！ 你这样，你这样，那 你不全鱼宴吗？把它换了， 再换一个吧，生吃你看怎么样？ 生吃清道夫啊！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那玩意儿能吃吗？ 生吃就不能吃清道夫了？ 啊、就是啊，吓死我， 咱们吃点绝的。 什么鱼啊？ 三文鱼没意思，三文鱼咱常吃、哦、金枪鱼。 什么玩意儿？ 金枪鱼， 那玩意儿扎嘴， 扎嘴 啊， 金枪鱼扎嘴 啊， 怎么吃啊？ 怎么 抱枪吃啊？那么长的鱼捋着大枪吃啊？吞宝剑呢？ 吞宝剑像话？ 片片吃啊？ 片片。 再者说了，你看这有点文化的朋友都知道，这金枪鱼没枪，那剑鱼才有枪呢。 胡说八道，那个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不，那依着你，就是叫什么名的鱼就什么样。 那当然了， 金枪鱼有枪。 有枪啊。 秋刀鱼有秋刀。 有刀。 地图鱼有地图。 有地图。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你怎么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杆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那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之处，二门是善绿屏风，傻金像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黑龙江省曲艺团选送的节目《舌尖上的中国》，表演者是刘季、张汉文。这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家协会主办的第五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实况选播。下面还有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一段插曲儿《虞美人》，由单弦名家连月如表演。 明白、啊啊，豺狼说娘子虽美，哪有花儿长？